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可是呀，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的最惨。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分享。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朋友一样，你远远的关心，其实更长。 今天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刘若英所演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我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是很多年前刘若英的一场演唱会现场，她在演唱这首歌曲之前说过的一段话，非常催泪。我记得她大概说，在我的小时候，我常常觉得只要戴上皇冠，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公主，披上一个被单，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超人，可以拯救全世界。但是人越长越大才发现，别说拯救全世界，有时候我连我自己都拯救不了。尤其是在面对感情的时候，真的不是你一个人付出多少，对方就一定回应你多少。但是当缘分尽了，不能在一起的时候，起码我们要记得我们曾经这样紧紧地在一起过。然后他就开始唱这首歌。我身边很喜欢刘若英的女孩，听到她唱这首歌的时候，歇斯底里的在台底下跟她一起唱，唱到副歌部分，她哭得稀里哗啦。而后很长一段时间，这首歌就在我的车里面单曲循环。说实话，这是一首于我而言是温暖又充满着回忆的一支音乐作品。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

对爱疲惫，对我已没有感觉。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一时的气氛？留不住人，留不住魂，留不住你的一切。是了解，慢慢伤害我的心，就让我只是在梦里，在梦里，永远不要清醒。是谁偷偷 张学友这1994年所演唱的一首老歌《偷心》之后，王平要围绕着今天的音乐关键词“长大”来特别推荐一本法国的畅销书，马克里维所写的《偷影子的人》。我想可能会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都看过这本书了，怎么样？很感动是不是？书里面那些关于童年和成长的思考，或许收音机前的你也会感同身受。合上书，王平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慨，真不想长大。书里面的主人公是个小男孩，他从小就拥有偷别人影子的这个奇妙的功能，并因此获得别人的秘密。另外呢，他还因为这样的一种事情发生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当然也因为这些带来了很多的烦恼。为每一个你所偷来的影子找到点亮生命的小小光芒，为他们找回藏匿的记忆拼图，这便是我对你的全部请托。这就是这个男孩偷到的一个影子对他说的话。也许每一个影子都偷偷地藏着主人说不出口的那些小秘密，他们渴望向你倾诉，得到你的帮助。然后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自己也想想，我们内心深处究竟藏了多少不太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呢？或许收音前的你在看完书之后，当你在回忆自己的童年和愿望的时候，包括童年的那些伤痛的时候，你也会疑惑自己的影子也被书里的那个男孩偷走了。想要在这时间跟你先来听歌，大乔小乔所演唱的《消失的光年》。 爱上的前，那只是一些片段，忘

这首 YMCA 由小黄人演绎出来，的确好像增添了不少可以让你欢乐的这种画面，对不对？关于长大，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一，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有顺其自然对待身边很多事情的这种看法；有关于长大，你也会发现一定要做自己。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南昌人的歌》，推荐单位江西文艺音乐频率。 历史悠久的南昌，向来就是一片能歌善舞的沃土。梅岭下的洪崖丹井镌刻着皇帝时凌伦治乐的神话，被后人看作是中国最早的音乐传说。在这里有着充满泥土芳香的长弓山歌，代表古代最时尚音乐的南昌清音，还有悦耳动人的采茶歌。此曲作者范新从民谣的创作手法切入，用一首南昌人的歌，把一个南昌人对南昌的爱通过音符转化为生活的色彩，让南昌人从歌曲中唤起心灵深处的共鸣。时代的热力正鼓动着南昌音乐人的豪情。南昌是一座英雄城，身为这座城市的一员，应该用歌声去唱响，用行动去添彩。且让我们书写激情，酝酿歌声，在当代中国城市传承与发展的交响中，在南昌这片红色的热土上，去唱响足以为时代做注解的经典之声。我是 DJ 王静，在江西音乐广播为您推荐南昌人的歌。 有一片土地，军旗在那里升起，有一条大江，双子大江盘松里，刹那间南北高架纵横飞起，一将两岸勾架出大城格局。有一条小巷，从小我在那成长，有一首歌谣，妈妈常在耳边唱。老城的瓦砾是曾经的记忆，新时代的潮流中有我也有你。南昌人的滕王阁是南昌的辉煌，南昌人走到哪儿都惦记着那碗汤，赶上的霓虹闪烁迷醉的双眼，今天的南昌已非过去的雨江。南昌人的滕王阁是南昌的辉煌， 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12月31日22点，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 为什么